见你，闭目便望见你，阻不住情系两地，想抱你，我便像在抱你，苦思念毫没痛悲，爱你爱到爱出这身勇气，爱永没一分一秒死，愿你愿到自比天边缘，也有着你美丽同飞，飞多高都不怕，星光也暗退下，望见的你也望见，明月接通了对话，天空总高高挂，别过剩身份知道吗？待我的回来，逃出一刻牵挂，我的心爱，再等一下。再再吻你，当等待长像世纪，爱你爱到爱出今生至理，有你在世上无需空气，飞多高都不怕，星光也退下，望见的你也望见，明月接通了对话，天空总高高挂，别过剩身份知道吗？待我的回来，逃出一腔牵挂，我的心爱，你安来一下。再遇见，真拥抱那天，爱再次擦上烟花四起。Don't wanna tease you, don't wanna lose you, and do I love you? Yes, I do.心爱，来稍再等一下。